没有什么能够阻挡。那一次给家里打电话，接电话的是爸爸。好久没回家，家里还好吗？爸爸说家里挺好的，就是你在外摸爬滚打，可辛苦了你妈。他天天把你嘴边挂，你有时间要常回回家。哦，爸爸，好久没回家，不是不想家，妈妈的身体一直是我最大的牵挂。好久没回家，不是不想家，妈妈唱的摇篮曲时常在我梦中听见了。有一次给家里打电话，接电话的是妈妈。家里挺忙吧，妈妈说忙点没什么，就是你在外风吹雨打，可难为了你爸。他常常听见你叫他，还以为是你回来了。想让爸妈早点看看都市的繁华，好久没回家，不是不想家，只想让爸妈早点想想幸福。想想幸福， 爸妈，今天我回家过年。 当你对自由的向往生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

是一瞬间，终于分别，宿命一样成全。可笑到想要你赔给我时间，爱情又是廉价的可怜，望着将我一路奔跑，鲜血泪水一路狂飙，收起我的骄傲，承认曾经备受煎熬。 是 天地都安静，唯一不安的是你的。